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立夏大减价，直降冰点。5月5号至5月7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151，40001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鹏。大鹏你好。 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那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谁也不愿意回家呢这个颠三吵俩的，太热太麻烦。 麻烦。 所以家里面呢都会备一些熟食。 一定的。 那么熟食当中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啊， 哎， 但是有些像扒鸡啊烧鸡啊， 没错， 甚至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熟食的鸡， 嗯， 有些人家里可能都备着。 哎，这个鸡我跟您说呀，还非常的有意思。咱们平时家里边您可能备一些像德州扒鸡啊， 对对对， 哎，福利鸡烧鸡啊， 嗯， 还有道口啊，勾棒子等等一系列吧， 嗯， 四大名鸡。但是您吃没吃过荷叶香味的这个烧鸡？ 我跟你说，我原来真的没怎么吃过，但是刚才我真的吃了一下， 嗯，哎，您尝了一口， 叫做这个巨华荷叶香鸡， 没错， 太香了。 这是今天我想带给大家来尝一尝。 是的，这个鸡怎么个香法呢？首先它是鸡好啊， 这个我们 不是那种大肉鸡， 当然不是了，嗯，我们选用的都是来自于鲁西地区的，用咱们北京话说啊，叫做溜达鸡， 溜达鸡就散养鸡， 散养鸡， 嗯，走地鸡。 咱们这个正常的肉鸡出栏的时间啊，大概是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嗯， 其实跟咱们北京那个填鸭有点像， 对， 就是每天吃饲料睡觉然后就长肉呗。但是这个溜达鸡不一样， 嗯， 您说它吃不吃饲料呢也得吃， 嗯， 您光靠它自己觅食它是吃不饱的， 嗯， 但是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山坡上进行散养， 对，自己觅食， 自己去觅食，嗯，所以它吃的东西呢不光是饲料，吃点小虫子呀， 对对对， 吃点不一样的东西啊， 嗯， 而且它每天多运动啊，咱们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您平时不运动， 嗯， 脂肪多一些， 对， 您老运动身上肌肉就多一些， 对对对， 所以这种小鸡儿它成长的周期比较慢， 嗯， 这一只鸡啊从养上到出栏得经历大概半年左右， 就生长周期非常长 非常长， 嗯， 嗯， 咱们平时吃鸡肉的时候都感觉哎鸡胸脯这一块它比较柴， 嗯， 拉丝儿不容易， 都爱吃这鸡腿， 哎，都爱吃鸡腿， 嗯， 因为这鸡腿腿老运动， 它老动啊，嗯， 哎，但是还有一点呢，咱们一旦吃这个卤制的鸡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觉得这个卤制的鸡啊，它太糟烂了， 嗯嗯， 哎，但是我们这荷叶香鸡不一样， 对， 也是有我们的秘方，啊，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鸡做出来之后，您会发现，即便是已经卤制好的，您把这个鸡。您给它撕开， 嗯， 您还是能看到鸡肉它本身的那个纹理， 一丝一丝的纹理都呈现出来了， 哎，您吃在嘴里边呢非常的烂乎，用北京话说， 嗯嗯嗯， 但是呢还有一点点那个弹牙的那个感觉， 对对， 不是那种糟烂的感觉， 嗯，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是拿一只回家以后啊我给它撕开了， 嗯， 做这个鸡丝凉面呢， 哎，您会吃， 哎，或者用这个鸡撕开以后的那个丝呢咱们做什么凉菜啊， 可以， 都是可以的， 都非常不错， 啊，另外这个鸡非常好呢，它的这个外边的包装也是非常独特，是什么呢？是微山湖的荷叶。 微山湖的荷叶，大家可能总去这个各地方去旅游啊， 嗯， 觉得微山湖这，哎，不就是鸭蛋吗？ 嗯， 是吧？但是其实微山湖的荷叶也是非常的有名，尤其是跟我们鲁西地区的这种小溜达鸡，我们的这个巨华荷叶香鸡，这两个配合到一起，真的是，列位您可以尝一尝，跟您之前吃的扒鸡都不是一个味道， 嗯，没错。就当我打开的时候啊， 嗯， 这个荷叶的那个味道啊， 嗯， 首先先沁入我的这个鼻翼啊， 没错没错， 一下让我这个胃口大开，然后撕开以后看您这个肉啊，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有弹性，啊， 没错没错， 而且呢，卤制的味道呢也非常的独特哈，啊，再加上这个淡淡的荷叶的这种香气啊，真是让你胃口大开，可以说是一个人我就吃了一只啊， 啊，一个人一只， 嗯， 一点都不夸张， 实际上其实挺大的，但是因为我真的是挺爱吃啊， 而且我们这个鸡，因为它选的都是这种小嫩鸡儿， 是 一只就是一斤多， 一斤一斤， 哎， 嗯， 但是您这个老师其实不瞒。

心碎那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泪，像汹涌的海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从这讲开始呢，我们讲一讲另外一个，就是还是糖尿病系列的，就是糖尿病的急慢性并发症。平常呢我们经常说这句话，说这个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它就是血糖高了。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糖尿病啊是一种慢性全身性代谢性的内分泌疾病，由于身体里的胰岛素相对不足或者是绝对不足，就形成了我们血液中持续性的高糖，导致一些组织器官代谢异常，从而呢就引起了功能障碍和这个组织结构的形态的改变，最终最容易受到损害的就是很多重要的器官，比如心脏，比如脑，比如肾，比如视网膜，还有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呢，就容易导致非常多的这个合并症，导致这个合并症呢，就特别是慢性合并症，可能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本身血糖高，而是因为它引起的合并症，危险性比较大，就威胁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呢，糖尿病对机体组织的损伤啊，远远比我们平常诉说的方面呢要多得多。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糖尿病专家的统计啊，第一个，糖尿病引起的失明要比一般没有糖尿病的人的失明要多10倍到23倍。那就是说你看，在这个失明的人里头，有很多一大部分就是因为糖尿病合并了视网膜眼底视网膜的病变而引起了这个失明。还有呢，糖尿病下肢坏疽和截肢比一般人要多20倍，糖尿病的并发症冠心病和中风要比一般人增加2到3倍。第四个呢，糖尿病导致的肾功能衰竭比一般的肾病而引起的肾功能衰竭，就是尿毒症，要多17倍。所以糖尿病又是一个遗传上头是个易感糖尿病的这种家族史，所以目前呢，糖尿病所引起的对于我们生命威胁的死亡率仅次于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肿瘤。所以中老年呢，常常就因为有糖尿病而并发了慢性的并发症，比如冠心病、心肌梗死或者脑中风。青少年的那些这个糖尿病啊，尤其是一型的，它容易伴发肾功能衰竭而引起死亡。所以糖尿病除了这些之外，它有一些比较重症的感染、酸中毒、高肾性昏迷等等，也是主要引起这个威胁我们生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现实更进一步说明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对于我们国家的国民的健康和生命危害也确实是很大的。在2010年的时候，中华医药学糖尿病分会做了一个除了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30个省市自治区组织了一次第一次全国性的慢性糖尿病并发症的调查，然后设计了过去10年有20000多糖尿病的这样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呢，这是我们自己的材料，就特别令人吃惊的发现啊，我们国家糖尿病住院的慢性并发症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高血压它的这个发生率是 31.9%， 它比非糖尿病的人要高3倍。脑血管病主要是脑血栓啊、脑梗啊、这个脑动脉硬化等等的脑血管的病，是 12.2%， 比一般没有糖尿病的要高10倍，心血管病呢是15.9%，比没有糖尿病的要高24倍，还有眼科的疾患，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眼底病变，它的发病率34.3%，要比没有糖尿病的高2倍，肾的并发症33.6%，尿毒症占1.2%，还有就是截肢神经下肢截肢的有5%，截肢的占了0.4%，还有糖尿病的神经并发症在63.3%，非常非常高了，就是几乎有糖尿病的人啊，或轻或重都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而且呢慢性并发症在夺取我们生命的过程中它占的比例非常大，占了73.2%，所以这个比例就非常高了，因此呢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啊，还有它的危害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要比糖尿病本身更可怕，所以第一个呢糖尿病我们要积极的预防，就是经常的注意自己的体重，不要超重，不要肥胖。第二呢，要经常去查查这个血糖的指标，特别是家里人呢有这个直系亲属啊，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那么更应该在这方面注意，然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一个分类，它主要是一个急性的并发症和慢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呢，它是这个大家一听急就知道了，它容易比较严重的威胁我们的生命，而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你比如说酮症中毒啊，酮症酸中毒啊，高升性非酮症昏迷啊，还有这个乳酸中毒啊，低血糖啊等等，以及低血糖昏迷，这些并发症都很危险，它可以影响生命。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血糖太高了，往往由于过去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或者是知道了不重视，觉得自己没什么感觉，他跟着感觉走，但是一旦他吃了比较含糖量高的东西，或者是比较这个高粱厚味啊比较多的东西，你比如特别是到夏天以后啊，大量的吃西瓜水果罐头，这样还有就是碰到一些外伤啊手术啊和其他应急性疾病，使得血糖急剧上升而发生，特别多见于一型糖尿病。像这些刚才我说的急性并发症的这些并发症都是非常急重的，都要到这个医院去很快抢救的。慢性并发症就非常多了，它是长期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血糖就是你控制了，但是你病程时间比较长了，或者你本身真的是控制不好，哪怕有一项指标控制不好，可以出现心血管的、脑血管的、肾脏的，还有神经的、眼睛的这种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性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以及糖尿病周围血管的病变、糖尿病足，还有糖尿病肠道的病变、肝胆的病变、皮肤的病变、骨质疏松、骨关节病，还有糖尿病合并比较重的感染。你像这些啊，这个一口气儿说这么多，再加上呢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再有糖尿病高血粘、糖尿病引起的痛风，那么这些啊，不管是代谢综合症还是因为你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都长期因为血糖呢在比较高的水平，使体内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就是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以及微循环还包括了静脉，都发生一个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而且呢神经系统，特别是这个神经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还是外周神经，都可以发生一个病理性的变化。这些病理性变化呀，也如果你知道的话，找早期诊断了糖尿病，找早期干预治疗，那么就可以推迟你发生并发症的这个结果。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注意自己在预防糖尿病上采取及早的措施，那么长期的高血糖的结果就引起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并发症。而且呢这些并发症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是主要夺取我们生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随着这个急性的并发症，随着胰岛素的临床应用，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预后已经大大的改观了。只要是病人不随意的停用药，比如你用了胰岛素，你不随意的减少量和随意的停，那发生急性并发症的这个 情况以后赶快到医院及时的治疗，正确的治疗，绝大多数的急性并发症都可以治愈，就很可在这个急诊呢就很可以得到解决。急性死于感染和尿毒和这个酮症酸中毒的人啊大大的明显减少，但是这个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和重度的乳酸性中毒，它的致死率啊还是居高不下的，尤其是这个高渗性非酮性的糖尿病昏迷，那这个死亡率啊是非常高的，40%-60%，就是在现在抢救条件非常好非常及时的状况下，药物也充沛设备也好的状况下，还是死亡率比较高的。因此重点不管是这个特别是急性并发症，那就是糖尿病病人你自己要预防，预防为主，要很好的控制自己这个糖尿病特别是血糖的各项指标，来预防这个重症病急性并发症的出现。糖尿病这个急性并发症啊，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重症的一些感染。糖尿病病人啊，因为这个他的血糖高，他会抑制免疫系统，所以抵抗力比一般人都要低，非常容易发生感染，而且感染以后呢恢复也比较困难，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最后就特别重了，重了以后就积重难返了。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和各项指标控制不好，体内的免疫功能就受到抑制，特别是我们主要在第一战场上消灭细菌的白细胞的战斗力就大大的下降，而且糖尿病病人因为合并微血管的病变和神经的病变，局部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好，微循环非常非常不好，就使得受影响的组织和细胞它抵抗力也下降，所以也容易感染。而这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免疫功能全面的下降而引起的。反过来呢，如果你感染以后，它可以加重糖尿病的代谢紊乱，使血糖失控，甚至于诱发糖尿病性的这个酮症酸中毒或者急性的并发症。因此糖尿病和感染之间它互为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如果糖尿病病人在治疗感染和治疗糖尿病的同时要双管齐下，就是既要控制好感染又要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应该减下来的指标把它减下来。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锦类物质，灵芝里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灵芝多糖，这是非常它药理作用活性作用生物活性作用非常强而且非常全面的一个物质，还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再有灵芝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还有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酶类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这些物质啊当然它有十大类150多种经常我们在这个临床上用到的60种到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作用强的东西，这些有效物质啊它进入人体内以后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特别是灵芝多糖和灵芝酸，再有硒元素啊还有锌元素啊铬元素啊锗元素啊，锗元素是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而灵芝里的铬元素灵芝里的锗元素要比人参还要高5到6倍，那锗元素本身它就能够促进和诱导我们身体里干扰素的形成，这种干扰素呢是对各种病毒没有选择的，只要来它就可以把它消灭掉，所以你看有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经常的摄入到我们的体内有效的调节我们的内环境，双向调节免疫功能，能够提高中枢和外周免疫系统吞噬细胞的数目以及吞噬细胞的作用和吞噬指数的提高，这样就加强了我们人体的清活能力，同时它还可以提高免疫球蛋白的应答能力，可以抗过敏来对抗因为过敏引起的慢反应物质和组织胺的形成所以这一项上呢就在抗感染上就有非常好的作用起到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微循环，这样来呢来维护我们生命的健康。当然灵芝在用的过程中特别是灵芝多糖它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它正自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 B 细胞，而使血糖呢这个恢复正常。还有呢就是这个灵芝酸呢可以抑制